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我哋嗰个叫做咧订阅人数咧就过咗33,000噶啦，咁所以咧嚟紧个网聚咧都顺便庆祝埋啦吓。咁啊， 放屈咗恒指系嘛？ 系啊， 希望追翻上嚟啦。 系啦，恒指都会慢慢追嘅吓。咁啊，呢一节咧讲下世界杯啦，喂，咁啊，阿刁拔系我哋呢度咧最中意睇波过嚟噶吓。咁多个主持， 我就系睇波唔赌波嘅。 系啦，咁你咩波都睇过好似吓， 都睇咗几多。 系啦，咁啊，许留山有冇睇咧？ 少啲喎，真系 少啲吓，有冇睇过啊？ 有啊， 有睇都有睇下啦吓。咁啊，今次咧其实都几多比较冷门啲嘅赛果啦，系嘛？咁啊，其实每一次世界杯都系开冷门赛果嘅，开下盘多嘅，其实不嬲都系，因为咧世界杯咧。好多時候就係啲人咧買咧就係買佢名氣啊，買球員嘅名氣啦，係嘛？或者就買捧追捧一啲比較熱門嘅球隊啦，係咪？譬如巴西啊、阿根廷啊、德國啊呢啲咁嘅球隊一定係追捧噶嘛，係咪？咁當呢啲球隊出現咗一啲叫做咧失誤，又或者贏唔到波咧，咁好多人輸錢啦，係咪？咁啊，巴西咧第一次和咧就和瑞士啦，嚇！咁啊，德國第一次咧就輸埋俾呢個叫做墨西哥。系嘛？阿根廷啊，输俾克罗地亚，系嘛？输三粒添， 输三球， 俾人数三粒添。咁所以咧，呢啲强队咧，因为佢嗰、那个譬如即系大家都会觉得佢哋好系好出名嘅，所以咧就会热捧佢哋咧，就造成咧好多爆冷出现啦。 同埋啲人成日都话咧，啲大赛嘅时候咧，嗰啲球星咧就会隐一形噶嘛。其实都大家都惊噶啦，都点都有所防范噶嘛。 頭先阿刁拔都有講嘅，正如咧你講南韓孫興文係嘛，咁好出名噶嘛，喺個熱刺係 number two 嚟噶嘛，除咗卡利係嘛，就佢係 number two 噶啦， 佢好出名， 係啦，但係點解咧？因為你喺熱刺，喂你嘅隊友全部都係粒粒皆星啊嘛，但係你一翻去南韓國家隊，喂嗰啲同你熱刺嘅隊友爭好遠噶嘛， 你唔好講孫興文啦。你睇下美斯就已經知啦、 美斯最明顯添，因為你喺巴塞，喂，全部都係一等一嘅球星係嘛，仲係即係差唔多叫地上最強啦，巴塞係嘛？ 咪同埋你嗰啲喺嗰啲球隊咧，你大家一齊練得太多，即係大家都好熟， 有默契， 嗰默契係好好，你夾好曬啲戰術嘛。你到國家隊，喂，你之前睇咗嗰隊，我睇咗嗰隊，喂，拍埋大家都唔個節奏已經唔同曬。 而且係啦，國家隊其實佢哋一齊。踢波嘅時間好少，佢哋最多咧就係喺球會嘅，譬如你打巴塞或者打皇馬，咁你對同你哋嗰邊嘅隊友一定係最好默契嘅，因為全差唔多九個月噶嘛，所以國家隊咧係啦，尤其是越出名嘅咧，佢哋嗰個紅溝就越大，即係個紅溝啊，反而咧你冇咁出名嗰啲咧就會好啲，今屆咧。比利時和呢個叫做英格蘭咧，就相對係穩定少少。因為英格蘭差唔多成隊都喺英超度揾食咁滯嘅。 比利時都係。 比利時哦，咁啊，比利時都喺英超度揾食，係嘛？咁啊，最出名啊，邊個啊？嗰個咩盧卡古 啊， 同埋夏薩特，同埋夏薩特咁樣嚇，最出名呢兩個啦。咁變咗咧，你好多時就係佢哋夾開，咁所以咪踢得出嚟個組織性咪強啲啦。所以呢兩隊咧，暫時嚟講合作係最好嘅，即係講嗰個成個團隊合作啊，係會相對係好好多嘅。反而你話葡萄牙或者西班牙都好少少，葡萄牙就有感覺就好似打一個，係嘛？打曬落去 C 朗 已經好啲嘅，比之前好啲嘅。之前啊，四年前你如果你睇翻四年前你有睇嘅話咧，就真係大件事啦。阿 C 朗拿度。是要由後衛啦、中場啦、前鋒啦，全部一個人做曬嘅。但今年唔係，今年好啲，因為佢葡萄牙出咗啲後生少少嘅球員， 係 咁啊，頂到下啲位， 係 咁佢其實係進步咗嘅。 哦，咁啊，所以咧就今屆咧啲賽果都唔算話暴冷得好緊要，即係最冷咧就係其實係德國噶啦。其實德國開咗兩場冷門喎。第一次就輸咗俾呢個叫做西班牙 墨西哥， 因為嗰次咧我買和啊，我諗住佢和波啦，見到墨西哥入波，哇好開心啊！係呢次就唔和波，係一比一點啦，撲街啦，冇嘅，最後德國冇啊，輸波啊！屌喂，因為咧墨西哥六倍幾，咁我諗住喂應該和波啊，冇理由輸埋啊，咁肉酸德國係嘛，即係上屆冠軍喎，咁撚撲街嘅，哎呀我醒唔起嘅，由2002年開始咧。那些叫上屆冠軍全部都撲街的，除了巴西， 巴西沒事， 因為呢 法國贏了98年世界盃啦，去到2002年呢第一場揭幕戰就輸俾塞內加爾1-0。 是啊， 系嘛？跟住巴西好啲，巴西就冇咁唔使出局。地即系巴西2002年赢咗，2006年都唔使出局。 2006年八强咯，八强输俾法国。 系啦，八强又系输俾法国咯。咁啊，跟住咧，意大利又系首圈出局。2006年嘅冠军意大利首圈出局，2010年嘅冠军西班牙又系首圈出局。今次又系啦，這个德国 会唔会压力太大啊？嗰个会唔会咧？心理压力大，所以。 這幾隊出局的原因有點不同的，又不能夠求而論。法國那一年就因為斯丹沒有了，那頭兩場都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強的， 斯丹沒有了，變成他整隊突然間不適應，沒有了這個斯丹究竟怎麼踢，所以頭兩場都很差，到第三場斯丹出來已經 沒了，不夠分了， 去到尾結果 他對著丹麥那場就一定要贏嘛，壓力不同了，結果輸了給丹麥的最後那場。 哦， 那意大利呢就因為整隊真的退化了，沒辦法了，去到2010年已經是不行的了，隊波 即是啲 新人未接到班、 啊、西班牙呢就輸壞第一場，上一屆因為輸給這個荷蘭搏了他5-1那場、 哦、 被洛賓射到他暈了在那裡、就是、 很大比數、啊、我這個反而不記得 輸5-1，第一場就輸5-1了，對跟著第二場呢以為他想反底了，跟著對著智利，剛好智利在起、 哦、好像輸了 他第三場才贏到澳洲， 哦，冇用喎、啊、咁樣。 啊，佢已經出咗局噶啦，頭兩場。 係。 德國咧就冇計啦，而家我睇落去，就好多人講唔到點解嘅，唯一講到一樣嘢就話隊波慢咗、 嗯， 感覺上慢咗好多。 你睇佢成隊整出嘅年紀都係大嘅，都係。 嗱，有人計過，有人講過，除咗龍門之外，嗰十個人咧係得一個超過30歲嘅啫喎。 哦，托馬士梅拉。 即係我記拉，托馬士梅拉我生嘅。哦 是咩？ 托馬士梅 打咗兩屆嘅咯喎， 佢第一屆廿歲啫。 哦，唔怪得啦，我覺得點解佢會打咗好多次 咧？佢第一屆，佢2010年廿歲啫。 好似奧運嗰陣咁啊，奧運嗰時 奧運18歲，奧運仲細， 奧運 18就係啊。 佢成隊波除就係基迪拉32歲嘅啫。 哦， 其餘個個都30歲以下嘅，招雞就冇理由係年齡嘅問題嘅。我睇落去， 咁啊點解咧？真係。是即係收咗波攬嘅原因。 唔係我， 因為你北國唔係德國收好多飛噶嘛。 唔係我自己個人睇，即係純粹個人睇法咧，就係話，佢隊波唔 fit 啊，即係隊波唔係好狀態啊。嗰班人，佢唔好狀態出現咗一樣嘢就係、是、你。嗱，你如果好狀態嘅時候咧，你交個波會準好多噶嘛。 嗱，仲有喎，德國咧，德國聯賽咧。出面的球星不多，好像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德國賺食多，是吧？現在這隊波 都有出去賺食，都有 個比例好像少一點，是吧？相對沒有其他那些那麼多 都有， 好像你西班牙那樣大部分是不是皇馬班底，是吧？ 自己人多，英超是自己人多， 英超是自己人多，是吧？咁有啲聯賽，譬如法國聯賽，好多人出去，有啲出去揾食噶嘛。 法國就多，最多嗰啲，尤其是嗰啲北歐嗰啲丹麥啊。 哦，係係，嗰啲就大部分出去揾食嘅。 大部分出咗去噶啦。德國嘅問題就係話佢，我見到佢交波咧，你又唔可以話佢交得好離譜啲傳送，但硬係唔知點解咧，即、就、係、是、大力咗少少啊，細力咗少少。 唔係啊，佢 爭啲爭啲咁啊，球球交。 今次德國咧，其實打過一場波入過，有得一場入過波嘅啫嘛。就係、是、對嗰、那個 瑞典， 瑞典係啦，係得嗰場入過兩球， 啊、 第一場輸1-0，尾場輸2-0， 係啊， 即係兩場冇入過波嘅其實，係嘛？就得瑞典嗰場入過波。 慢啊，因為佢點解慢咧？就係佢交個波，當你交個波，你自己覺得唔準嗰陣時咧、 嗯， 你會好自然， 即係覺得 hold 多少少， 即係覺得唔使去追， 唔係追唔切，唔使去追，而係話咧，你唔會咁快傳送個波出去，你唔爽啊！因為你驚，因為你始終驚交唔準喎，拖一拖先啦。咁你咪慢曬咯， 拖拖人哋就衝埋你啦。 成隊拖慢咗啊！直情我感覺佢今年俾人嘅感覺就有、是，同、埋前鋒咧就即係佢咧控球好多嘅喎、 嗯， 射門又好多嘅，但唔知點解係射極都射唔入嘅噃。 喂，咁呢 即係唔夠 sharp 啊啲人。 係、哦、喂，咁呢傳都唔夠信心嗰啲，即係好明顯係成隊嘅默契，真係好有問題喎。 佢我 明，但係你睇到平時以前巴，我當睇巴塞啲，你見到人咧喺鳥式即係頂咁影翻嚟咧，喂，佢哋啲地上嗰啲組織咧真係好靚、好快、好順嘅喎。 佢係交，佢係啲個人嘅問題，佢交個波咧係爭少少， 即係交得唔準。 佢唔係好曳，但係總之咧。 大力咗啲咁多，細力咗少少，硬係少少唔順，棘住棘住咁，又唔係話佢好差嘅，但係佢當你發現咁嘅時候咧，你自然就會慢咗，你唔敢快啊嘛。你以前熟嗰陣時，或者你狀態好嗰陣時，咪下下咪第一時間撞嚟撞去，撞嚟撞去，可以玩得好好咯。但係佢係唔得啊！呢一次你淨係睇到佢，所以點解啲行軍咁慢咧？就咁解，我自己就咁睇咯。 嗱，咁啊，而家咧嗰個十六強啊產生曬啦嚇，咁啊， 唞唞先，佢哋呢排啊。 唔係，聽聽唞日啫嘛，就今晚啫嘛，聽晚又有得賭啦。 又賭？我淨係諗住一睇嘅啫喎。 聽日有冇得睇啊？佢電視有冇得播啊？聽日。 係喎，聽日有嘅喎。 有冇得播啊？ 聽日免費電視係冇嘅。 哦，免費冇嘅，啊，仆街啊！咁算啦，咁我哋都係。都是實踐我哋咧賭波不睇波啦，都唔好睇，屌你老味！ 你記住完咧，因為記住邊要投注。 哦，呢、這個放心啦，唔使記，你 Apps 有通知。 啊，真係馬會真係唔怪之得啊！ 嚇、啊，唔係我哋另外裝啲賭波 App 噶嘛，我哋唔係睇馬會嘅，睇馬會 out 啲嘅。啊，嗱咁樣，咁即係老實講啱，每年世界盃咧，其實嗱，不嬲我都覺得賭嘅嘢咧，其實真係冇得分身，因為咧。點解我話咧賭波可以輸死人？因為我其實識好多啲人咧，佢平時咧好慳，揾萬五夠兩萬蚊一個月，但係竟然可以賺廿幾三十萬外圍波數。咁原因咧就係 點 解 咧？ 你初初梗係買一千二千，跟住又買五千八千一萬，跟住萬五兩萬四萬咁買噶啦。咁最緊要就係上盤下盤啊嘛，係咪？咁你會覺得唔係上下噶啦，冇和噶嘛？除了買讓一球，我之前上集講過了，除了讓一球的盤是會和波之外，其他就沒得和波的。當然有些讓兩球，那他剛剛贏二比零，你就走盤咯，是 不是？半個盤是不 是？沒有，直情有些是讓兩球的嘛。 哦、 好像呢，剛剛這個德國這個都是的，德國今次讓好像是初初開盤是球半兩球，後來轉了兩球，就是德國落飛啦，那就讓南韓兩球，那意思就是說德國要贏三比零才有錢收，赢二比零打和走盘啊，因为你让人两球啊嘛，啱好赢二比零咪打和咯，咁啊三比一都系打和嘅，咁如果你赢二比一咧，或者一比零咧，你就输钱，即系买下盘先收钱嘅，咁所以咧嗰啲盘系唔同，因为让盘你觉得稳阵啊嘛，最稳阵嘅盘就系令你倾家荡产嘅盘，因为你觉得容易啊，容易中啊，所以你会买好大，赌波啲人可以一场输十万八万嘅，即使佢一句稳一万蚊。佢都可以輸咁多嘅，點解咧？係因為第一有外圍啦。如果你買馬會，梗係冇得買啦，係咪？但係咧，你買馬唔夠膽咁買馬啊嘛。因為買馬你覺得哇，十四隻馬跑喎有危險喎，但係波得兩隊啫嘛。 哦，因為你買 唔係上就下噶啦嘛。 因為你買啲咩盤有機會可以唔攞收得翻個盤啊嘛， 係啊，唔係啊，即係佢覺得機會二分一咧，你有機會贏啊嘛，你唔會輸曬啊嘛，覺得係嘛？即係佢你覺得誒唔會輸曬嘅，但係往往咧。喂，邊個諗到德國真係輸俾南韓啊？係咪？我最後五分鐘我有諗過，因為咧，我喺度睇嗰邊贏緊三比零，呢個瑞典啊，咁南韓同埋德國仲係和嘅零比零咧。我嗰陣時撳馬會，我想買走地啊。德國咧就有兩倍，而南韓咧有成十四五倍。咦，買南韓抵喎、啊，有十幾倍喎、啊。喂，買兩嚿水有成三千銀喎、啊。啊，諗一陣間啫，就冇買到。哦，轉頭入咗波喎。咁你千钧一发噶嘛，得翻几分钟，你唔够胆噶嘛？ 你有冇睇现场嗰场波嘅？ 冇啊，边有得睇啫？我都冇得睇。你知喺屋企瞓觉噶啦嘛？喺我哋奉行赌波不睇波噶嘛？边有睇啫？ 好嘢喎！你唔睇波而买走地盘？ 你个 Apps 又 即系你净系睇，你唔睇佢当时啲人嗰个状态啊？ 唔需要，我哋睇佢嗰个有个数据噶嘛？射门几多次？越位几多次？有几多面红牌？ 你睇今年德国嘅数据全部都好靓啊！不过佢出咗局啫嘛。 唔系啊，当然你净睇啲冇用啦，因为我哋比较翻嗰对叫做咩？得系咪丹麦定系咩？定系瑞典系嘛？啊，唔系瑞典，瑞典赢紧三比零啊！墨西哥，咁你我计过啦，喂，如果德国唔赢喂？即係去到八十分、八十幾分鐘都係零比零，咁分鐘南韓贏埋喎，好似德國放棄嘛！即係當時我覺得啊，好似覺得好似德國可以放棄咗場波喎，不如買少少南韓搏搏啦，諗住撳兩嚿水啫，哎，最後都係撳冇撳到，撲街啊！真係開出嚟，喂南韓入波嗰刻，哇跳出嚟喂，冇理三千人啊大佬嚇、啊， 咁冇辦法啦，錢 唔 係你。 但係你冇睇到個過程咧，你就唔知道。我諗啊，如果你睇咗個過程啊，你個心仲跳得勁啊！ 係、哎、啊，我唔會睇過程， 即兩嚿水搏一搏咁樣 話。咪兩嚿水咪輸咪兩嚿水咯。 唔係嗰個過程係好過癮嘅。如果你個心，如果你真係睇住咧， 話俾你聽啊，睇住好難倒嘅，睇住成日輸嘅，因為咧你會俾佢表現咧去牽引，好易俾佢呃到嘅。睇住佢多。其實看住佢踢咧，輸嘅機會好大嘅，買走地。 佢哋咁即係講到呢班球員嗰啲騙子咁樣講咯。 哦，我依個咧，我夠膽負責任嚟保證，呢啲球員100%係騙子。佢收得你幾十萬周薪，喂，呃鳩你啊，係包喺嗰度嗰份人工，你知唔知啊？嗰啲插水啊，喂，俾人摸一摸塊面，哇，跟住揞住個面喺度碌三個圈，係嘛？360度翻騰5.5周，屌你老尾，邊有咁誇張啊？ 唔係， 好似仲諗到圓冥神掌咁撚痛。 嗰啲係搏球正比牌嘅啫。 啊、喂，全撚部啲演技好撚到咩咁樣？個個都好似邵氏明星咁撚樣。 但係插水插得勁咧，就係球證係咩咁啦？ 哦，而家唔係喎，而家反而咧插水太勁咧，就有嗰啲 VR 啊，咁咧就球證可以補牌，係嘛？之前好似有一場波啊，好似唔係最近嘅，係唔係世界盃嚟嘅，係早一排唔知嗰啲咩聯賽咧。兩隊咧已經翻咗更入更衣室，跟住咧球證翻睇翻 VR， 唔得，依球係12碼，叫翻出嚟射。有場你記唔記得啊？我唔知係唔記得咗係咩嗰啲咩聯賽，叫翻兩隊波出嚟再射嗰12碼，跟住咧，所以嗰場波咧係壓後咗下半場咧，壓後咗成3個字，因為人哋入咗去休息啦嘛，叫翻曬出嚟再射。有場咁嘅波。 咁啊，今年嗰、那個。VR 係算係幾 OK 嘅，我自己就覺得，因為真係 睇到好多嗰啲古靈精怪嘢。 仲有啊， 有啲阿尼馬插水，本來咧就博到球12碼，跟住咧 VR 睇完，哎，屌你老味，人哋摸一摸你跌落地下。 即係因為佢係拉到少少，但係唔足以成個瞓低咯。嗱，其實好多，但係咁有好多12碼判咗喎，因為咁樣判到喎。 哦，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今年12碼係打破曬所有紀錄，已經未打完世界盃已經打破曬所有紀錄啦，多到。 佢差唔多隔場就有12碼，有啲場12碼。嗱，澳洲法國對澳洲咧2球12碼， 每人一個咯。 係啊，每人一個咯，派12碼。 喂，你講到咁樣咧，唔講完就唔知，原來你係唔睇喎。 我唔睇㗎， 你 淨 係睇數據都知道。 嗰日咧，你哋喺度喺個 group 度，我咪同你講，我買澳洲買2-1嘅、嗯，我就呢啲係憑嗰啲。數據咪買2-1啦，咁買好少啫，買2嚿水啫， 同盲人睇波一樣，感覺 所以盲人偷睇國家機係有理由嘅。 哦，係啊，偷睇到噶，所以我要攞我出嚟頂正佢哋。係啊，咁唔係咁，即係咧，我哋有時咧，即係點講啊？一路我都講賭博咧，其實冇必勝嘅，買少少你可以搏下刀仔腳大樹，就唔好我嚟買，唔好瞓身，因為瞓身咧，早一排有個啱啱好似香港01講。就話咧世界盃有個阿媽咧就好失落，因為佢個仔咧就因為賭波就俾大耳窿追債咧就跳樓死咗。咁所以咧世界盃對於有啲人嚟講係一個傷痛嚟嘅，係咪？咁我一路都係同大家講啦，真係賭嘅嘢咧冇必贏，尤其是咧越穩陣嘅嘢越容易撲街嘅，因為咧係一個陷阱嚟嘅，佢令到你好有信心而去瞓身。切忌呢樣嘢。 你話咧上下盤就會咁樣瞓身咧，咁有冇人買呢個大細買到咁樣樣嘅咧？ 以前有嘅，而家冇啦。即係你講澳門買大細係嘛？係 咯。 以前有嘅，而家真係 大細噶嘛？ 係啊，咁大細係遺失噶嘛，大佬。 係嗰啲遺失咪殺你咯？ 唔係殺你咧，但係波唔到嘛，波真係上盤下盤真係，除非讓一球佢贏1-0，咁你咪打和咯，唔使輸咯，係咪？ 波都有得買大開大定開細㗎。 有啊， 入球數 大有總數啫。 佢通常係2.5球嘅，即係咧入3球咧你係收錢，如果有2球你係輸。 喂，同埋咧啲人咧都唔好再信嗰啲所謂咩名家啊，啲乜乜貼嗰啲貼題啊貼。啲咩波邊個贏嗰啲咁樣咧？喂，唔好信嗰啲嚟增加自己買賭波嘅自信心啊！ 或者 輸死你㗎！ 或者一個唔覺意咧，你以為佢係燈咧，你攞咗嚟做咧，就分分鐘又係出事嘅。 哦，原來盞燈指咗喺你度。 係啊， 係唔係？唔係，其實冇乜所謂燈唔燈，最緊要咧，千祈唔好一鋪過瞓身，因為咧，往往你瞓身嗰鋪咧，你就係決定錯嗰鋪，真嘅。呢、這個真係唔應該咁買嘅，即係咧，你話咧，可能穿幾場，我最主張就係啲人買幾關，穿幾場嚟過關。喂，中得曬你咪刀仔腳大樹咯，中唔曬咪輸1,000+俾佢咯。 咁老老實實，如果咁樣要花咁多心機去對咁樣穿嘅話咧，我不如買樂彩好過。 哦，咁唔係喎。呢、這個絕對易中落咗，你落彩好撚難中，我哋買10多萬都唔中啦，知唔知道？我哋今年年頭啊，買咗4次落彩，買11萬幾，你知唔知啊？ 100元都中唔翻嚟啊！幾撚難中啊六合彩，唉，所以咧我寧願買下啲波仔啦，5/16啊，50元注啊8嚿水。喂，呢節時間差唔多，下一節翻嚟再傾。